Sarah Fiji 来翻唱的一首《夜来香》。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莎莉，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醉人的女声吧。夜来香这首歌呢，最早是在1944年由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李景光来创作的。那最早呢，也是由一位日本艺人李香兰来首唱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呢，夜来香因为邓丽君的翻唱又进入到了大陆，而再度去走红。已经有60多年的经典曲目被 Lara Fiji 用法语演唱之后呢，好像又弥漫了法兰西民族特有的浪漫气息，这种法式相送的味道。醉人的女声呢，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就会慢慢的弥漫开来。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986。同样是把不同的这种音乐元素集中在一首歌当中，但是却让人对传统的这个戏剧呢，粤剧又多了一些探究的欲望。这就是来自于下面的这首歌。 这是2010年的黄龄的一张专辑特别当中收录的《林之源》。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写到了，这是融合了东西方之美的一个转音歌姬黄龄带来的这个《林之源》呢，是由上海粤剧大师赵志刚来跨刀合作的。专辑呢是由台湾的制作人阿弟仔来打造。虽然说自己发行的专辑并不多，到现在好像也只有两张正式的专辑，但是黄龄的个人风格呢却是确立的非常的明确啊，想到了老上海，还有女人味儿，还有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醉人的女声，就会联想到黄龄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大海边去听听海浪的声音，来看看潮涨潮落，好像在繁忙的这种都市生活的节奏中呢，来到了海边呢，也可以让自己能够心静下来，就像听今天的这些醉人女声一样。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有关于大海啊，所以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内心平静。我的心是一盏烛光，虽然只能微微发亮，为迷失的人指引方向，让脆弱的人不再迷茫。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让鱼儿可以随波逐浪，使船帆可以顺利归航。 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有一种力量，微微的，却能让人变得坚强。有一种歌唱，轻轻的，却能使人打开心房。有一种爱呀，淡淡的，却能给人无限希望。我的心是一盏烛光，虽然只能微微发亮，为迷失的人指引方向。让脆弱的人不再迷惘，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让鱼儿可以随波逐浪，使船帆可以顺利。 就是这种光亮，小小的，却能够为人指引方向。就是这种爱呀，淡淡的，却能够给人无限。 看到在微信当中的一位朋友酒窝果果，他说呢，这真的是柔到心的歌词。没错，不仅是柔到心的歌词呢，还有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能够按摩耳朵的声音，蔡琴的《我心是海洋》。音乐随心听呢，在每天的上午11点钟到12点，一个小时，为你送出这些非常美妙的音乐。晚间的8点到9点呢是重播，你也可以在蜻蜓 FM 当中来通过网络收听节目。有的时候特别心仪的一个香水的味道呢，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心情。那下面要的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一个香水的广告，先来听听看吧，能不能猜得到它是哪支广告当中的歌曲。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should be together, babe. But we're not. I play it off, but I'm dreaming of you. And I'll keep my cool, but I'm feeling. I try to say goodbye and I choke. I try to walk away and I stumble. Though I try to hide it, it's clear. My world crumbles when you are not there. Seem all right and smile when you leave, but my smiles are just a front, just a front. Mercy Gray 的 I Try， 在片花之前那首歌呢是 John Stone Love Love。那之前说了那首歌是来自于哪个香水广告的歌曲呢？揭晓一下哈，如果你听过的话，一定会知道，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的这个背景音乐。那微博当中呢，四川吴哥他说，别提香水了，香水有毒啊！昨晚和朋友出去吃饭，我朋友他女朋友的香水喷得太多了，害得我回家没法说啊。看来是被误会了哈。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电梯里，前面的一个女孩刚刚走出去，如果她喷的真的很猛烈的那个香水的味道的话，会久久都没有挥发出去，然后留在这个电梯当中。所以香水也要适量，最好的这种给人留下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很清爽的味道，或者说人走过的时候啊，微微的有那一些一丝的香味，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呢，都是弥漫着它的味道，这样就有点太吓人了。正在播出的是音乐随心听，今天呢，一起来听听这些醉人女声。说到醉人女声，你会想到哪些女歌手呢？今天准备的歌曲呢，其实会有来自于国内国外的不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那我们马上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小野丽莎，在她的专辑 Asia 亚洲当中呢，收录了来自于不同国家地区的这些民歌的翻唱。

己的期望，原谅不得不去笑的约会时光，原谅患得患失的慌张，原谅飞机没按时起航，灰色的天和暗淡的阳光，然后把火轻轻点亮，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 原谅不美好，来自于郁可唯。欢迎你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阿丽。一个小时当中来听听这些醉人女声。确实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会不如你想象当中那样美好，不切实际的一些期望，不得不取消的约会时光，那些患得患失的慌张，还有就是没有按时起航的飞机。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原谅灰色的天和暗淡的阳光，然后呢把自己的好心情点亮。每天听听不一样的音乐呢，在这些很动听的歌声当中呢，也去找寻那份心中的平静。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都欢迎来找到我吧。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986，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的是 YGTP986。偶像来了，林青霞的出现呢，让所有人觉得是为之一振啊，好像一个时代，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感动。女明星们都把她当成是偶像，就更何况是很多的粉丝们了，特别的激动。不过呢，看到林青霞在这个时候依然是那么的气定神闲的，而且还是那么的美丽大方，也会想到她的好闺蜜，那就是邓丽君。在他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呢，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到处都有他们年轻时的合照。如果他也在这个时代的话，我想很多真人秀都应该一定会花高价想要让他出山吧。虽然没有办法在荧幕上再看到邓丽君，但是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他的音乐。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 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 这么的娓娓道来，还是那么的有魅力。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作为邓丽君的粉丝的王菲呢，其实也是被很多人视为偶像的了。啊，想想如果王菲去参加《偶像来了》，将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应该会非常的难啊，请到她。那随性的王菲一向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在法国呢带着女儿去看看卢浮宫，虽然是已经是妈妈的这种形象很多年，但是好像也从未改变过自己要为自己的生活呢完全自由行走的这种状态。在2001年的一张专辑当中呢，他就是延续了很率直，而且做音乐不在意别人是否喜欢的这种态度，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满足感。确实也是这样啊，如果这张专辑的音乐让自己满意了愉悦了，那应该也会有一部分人会被打动。一起来听听来自于王菲在2001年同名专辑的这一首等等。 因为看了一场伟大电影，于是就期待会逛一逛街，因为站在灯下谈了整夜，于是习惯了你的亲切，这样子两个人这一切会有什么样情节？因为看着你脱下了袜子，于是就期待穿你的拖鞋，因为你的甜点那么体贴，于是把我过去的钢铁一下子都毁灭，这一切泪一样泼在眉间，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Someone Like You 在他的第二张专辑 21 当中，几乎首首歌呢都算得上是经典了，因为出的歌曲本身就很少。那只有钢琴来伴奏的这首歌当中呢， Adele 用很伤感的声音好像在告诉我们，那些让你铭记的爱情呢都是带着伤痛的，即使那么多年过去，很多人也还是希望爱过的人呢依然是记得自己的。同样在声音当中会有故事的就是黄小琥，在黄小琥唱没那么简单之前呢，他也是唱了一些口水歌，直到发了后面的专辑，自己也没有想到没那么简单这首歌会红到那样的程度啊。之后的专辑的主打歌重来是不仅邀请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蔡健雅来谱曲，那 MV 呢也是描述了一个下面这样一个故事，是女主角已经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男友，却在某一天呢巧遇她的前男友，过往回忆历历在目，那女主角和前男友开始有了交集，这样的发展呢是让女主角陷入一个三角恋情，痛苦不已。她知道迟早要有一个结果，于是呢选择了一个人开车去旅行，好好的思考。途中意外在小酒吧呢就听见了黄小琥来演唱的这首《重来》。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黄小琥带来的这首《重来》，听他唱歌呢，总是特别有一些像是电影一样的很有画面感，包括其他的一些歌曲呢，都被选作了不同的电视剧来作为片头或者片尾曲。那今天的这些醉人女声呢，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是来自于 Norah Jones 的 Sunrise。 Sunrise, sunrise, looks like morning in your eyes, but the clock's held 9:15 full hours. Sunrise, sunrise, couldn't tempt us if it tried, 'cause the afternoon's already coming gone. And I said, who? 北京时间21:00。